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他为了把朝鲜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实行崇高的爱民政策，走访全国各地。南朝鲜各阶层团体网站纷纷载文指出，金正恩委员长在国家活动中一直重视人民，而一切都集中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项内部任务等，引人注目。金正恩委员长着重于对经济和民生部门的现场指导，由此可以分析，这是他根据一个认为业已充分显示核能力的判断来想实现经济发展的。南朝鲜的通讯社和报纸以对金正恩时代的理解、亲切和蔼的政治和面向人民的现场指导等为题，对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走访各地、关爱人民的革命活动消息做了大量的报道。各阶层人民也说，我们民族又有一位卓绝的爱国者金正恩委员长实行为民众服务的政治。北方居民热烈称颂金正恩委员长是关爱的化身，是党、军队和民众的最高领导者，而且衷心拥护他，这是理所当然的。